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你的圣徒明白这个时间是多么的宝贵。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得着的恩典，我们就理当珍惜这恩典。求你叫我们守主日的时候，如果这教会忠心的按照你的吩咐守主日，我们就应该按照时间，按照这个你所赐予这教会的恩典管道，忠心的持守主日，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方便来到这里。求你叫你每一个圣徒都明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听你的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我们想要听的时候，不见得听得到。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进到这本书的第六章，我们花了大概三四次的时机主日学讨论称义的教义，因此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讨论的主题是成圣，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称义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或更新的身份，那么成圣就是关乎我们如何活出这身份，就是活出这个生命。基督徒的成圣，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因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我们唯独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唯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唯独凭着信心，我们就有刚才提到新的身份。圣经的用词有很多形容这个新的身份，比如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你的身份关乎你的生命，也不再任凭自己的意思活。你注意这样的论述，基本的前设是身份先于行为，你先是谁，你才能活出什么样的样式。加尔文那个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 第三章第七条第七段第一条，这个是书里面有引用的，这是我的中文翻译。应该我们就不用全段念出来，但基本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此我们活应该有与之前只为自己活不同的方式，我们是为了他而活，也是为他死。我们若真的是属于上帝的人，是他的儿女，那么就应该让他的智慧，让他的旨意或意志主导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会讨论，如果我们上一章是讨论称义，现在讨论成圣，我们就会讨论一个还蛮重要的议题，就是称圣和诚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而他们必然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有因信称义而没有成圣，我们这样子讲好像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也可以观察，也许不会用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但是这却是许多弟兄姐妹对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理解，我信耶稣就是我觉知，我因信称义，我得救了，我有永生，我上天堂，但没有这个接下来呢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既然上帝爱我，他会无条件的接纳我。如果好一点的，可能会想说我会犯错，但是只要等到我悔改，上帝还是会无条件接纳我。但是如果你只有因信称义而没有成圣，你其实就是落入那种放肆的反律法主义， 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结束第六章开始的。法律法主义是一个技术用词，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不再规范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全然是恩典，都是恩典。 OK， 就律法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需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如果你活出圣洁的生活，那是一种选项，好的选项，进阶的选项，但对得救来说不是必要的。 OK， 如果成圣，成圣我们这会讨论，成圣跟你的作为，你的行为，你如何活出生命，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成圣是混入称义了，那么你就落入律法主义。 OK，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称义的概念之中混搭着因为你做了什么，就是你活出什么的样式而称义，那么其实你就不是全然因信，全然凭着耶稣基督，全然因为上帝的恩典，乃是中间多多少少掺杂一些你的作为，你的行为，这就是靠着你的作为来到上帝面前，定义就是律法主义。对，我们就先这里讲，这本书里面没有，我觉得它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这本书里面比较shortcoming， 比较缺乏，就是他没有强调改革中应该要强调的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概念。改革中则强调我们所有属灵的恩典，不管是称义成圣，而你的名分得荣耀，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所凡他所有的就是我的，而在他以外凡他所有的我一样也没有。Okay? 因为我们认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最终来说如果你要归纳，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Okay. 就加文的概念嘛，就是你有了他你就有所有的恩典，你没有他你什么恩典都没有。我们领受的是完整的耶稣基督，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是完整的救恩。So, 改革中的先贤加尔文大概是最有名关于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基于这个理解，基于这个事实，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领受的恩典，你可以说是 duplex gratia， 双重福分。双重福分主要是说是称义和成圣，这两个是有所区别，却是不可切割的。Okay? 你不可能，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可能只有称义而没有成圣，一个真正得救的圣徒也不可能只成圣而不称义。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我有引用一段加尔文的要义里面的，也是第三章第十一段，那一段是特别出名，处理关于称圣与称义，在称义与称圣之间的关系。他在那一段处理一个异端，一个原来路德宗的异端叫 Osiander， 那个人的概念是我们称义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神性的本性融合，我们有份于他神性的本性，所以就不需要有归算的概念，就不需要凭着信心，是一种实质上生命的更新，然后上帝借此称义我们为义。你应该听得出来这个概念会有很大的问题。神学上面你会有神人二性可以混在一起吗？我们可以直接有份于基督的神性吗？他的圣洁可以这样直接就我们有份于他吗？等等的问题。 OK， 所以加尔文在那段处理 Osiander 的这个问题，他当然顺便一提，他在里面很精彩的，也因为 Osiander 是路德宗，当然他是路德宗的异端应该是，但是他有一些路德宗概念加尔文没有明文的指出来，但是他在针对处理 Osiander 这个异端的时候，他也批评了路德宗的圣餐论。 基督论，不过那是题外话。好，所以加尔文的概念会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两个恩典，其实这个概念在神学上很有用处，就是你必须做有其区分，却是不可割离。所以最有名的这个概念应用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上面 ，right？ 基督人性和神性是有其区分，但是有那个四大的不能切割，不能割离，不会混淆，不会改变。加克顿信经 ，OK。同样的。称义与成圣在神学上是一个不一样需要区分的概念，你在神学上如果混搭起来，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像刚刚提到不是律法主义就是非律法主义，但是却是不能隔离的恩典。加尔文说，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如果我们把这个称义与成圣拆散，我们就如同将基督 tear apart， 把它撕裂一样。当然他就会接下来会向保罗说，岂能如此、okay. 成圣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来理解，就是圣灵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新造了我们，叫我们越加有基督的样式，或者就是欧文的概念，就是圣灵不外乎就是将他在基督身上的所造就的生命复制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你要知道什么是成圣。虽然在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成圣之眼并没有出现，但是成圣的概念很显然的在二十九节里面，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容成圣的用词，效法基督，效法上帝的儿子，有他儿子的模样，不外乎就是基督徒成圣。这个就是你的成圣是怎么一回事，叫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OK， 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OK， 其他的经文你们可以参考，应该也是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等等。或者你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成圣，你可以把成圣区分为致死罪 mortification， 但你不只是致死罪，你还需要活出新人的样式 vivification。这是成圣的两个成分，你要致死，你要活出、okay、或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用词，刚提到的效法基督、受苦、活出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obedience 顺服、 good work 善行，或者生发仁爱有爱心、okay?向着标杆直跑等等，都表达成圣，不，你可以说是不同的层面嘛，但是却是同一个事实。OK， 为什么加尔文他们需要他会有这种duplex gratia 双重福分或双重恩典的这个概念？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得着了一个这个圣经的真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教会中被淹没了，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被诸多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还有他的圣礼的概念被淹没了。就是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然后在上帝凭着这个更新算我们为义，甚至不是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甚至是圣灵我们还没有新造的那个生命的事实的时候，上帝就因为他的恩典借着信心算我们为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说马丁路德的新发现好了，就这么说。但是如果你一旦要说这个，你接下来会面对的问题就是， 那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上帝就称你为义，你就得救，那你何必要有好行为？接下来就导致就是罗马书六章那边所讲的，那我就多犯罪叫恩典显大好了，既然全部都是恩典。这个其实也就是罗马天主教针对宗教改革所提出的控诉，说你们如果说是全然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那行为那怎么样，你们不就是放肆了吗？大家都可以说全然凭恩典。路德宗也确实，他们中间有些神学上很严重的有这个倾向。而路德宗其实一开始他就必须处理反律法主义这个倾向，所有的宗教改革者都必须要处理这个。所以加尔文的这个与基督联合，因为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完整的基督，你不可能分割，你不可能把只领受称义而没有称，这个双重恩典是在这个处境之下，按照圣经的，按照圣经教的所归纳出来的原则。OK， 所以教改革中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注重成圣。OK， 我们这本书里面列出来的例子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他说海德堡要理问答一共有129问，其中有44问，至少三分之一是关于成圣。西敏大要理问答大概100多年，还80几年后的，在英国的的西敏信仰标准有196问，其中有差不多一半是关于成圣，还不到一半了，其中有82题是关于成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改革中的先贤一直都是很在意我们怎么理解，在意我们要如何成圣，成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成圣是关乎圣徒的作为，关乎活出敬虔的生命。就此来说，它与称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称义，就称义来说，我们的作为，你连，有人说你连举起一颗小拇指都不可以。你一旦说你有任何是因为你的成为行为，上帝凭着那行为称你为义，你就不是因信称义，你就否认基督的恩典。但是成圣确实是跟我们的行为大有关系。你可以说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成圣是100%上帝的工作，也是100%圣徒的工作。Okay. 这个作为却不是律法性的作为，不是一个 legal 靠着我的作为称义，但是却是有一个用词叫福音性的作为，是你必须去做，但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福音性的，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给你了一个新的身份，他赐给你这一切的恩典。Okay. 因此我们的成圣的作为是福音性的表彰，呈现你的确是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福音。或者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因为上帝有作为，所以我们有所作为，或者因为基于基督的顺服，所以我们顺服。但是我们在重申，我们的顺服的那个意义和价值跟基督的顺服是不一样的，但不表示我们不顺服，因为基督完整的顺服，他赎回了我们，那个顺服是有赎价的，是献祭的，是赎回我们的赎罪祭。那我们的顺服则不是赎回我们的祭，我们的顺服则是我们效法他，他如何我们就如何。 OK， 是因此我们认知成圣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得救的人却必须成圣，乃是得救的人必行之路，可以这么说。或者用腓立比书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段经文讲到，有讲到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 OK， 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这个身份所相称。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介绍改革宗教会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成圣， 其实在奠定为弟兄姐妹当你思想这事的时候，帮助你避免一个很刻板对改革宗教会的印象，就是改革宗教会很律法主义。为什么叫我做做做做？为什么一天到晚说你要尿尿要这个要那个？是的，我觉得一个中心的改革宗教会必然会不只是只有理论，你会因为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所以牧者、长老、弟兄姐妹有责任要彼此督责，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提醒弟兄姐妹。但这并不是律法主义，因为不是因为你做这个才得救，乃是全然反过来，因为你得救，你就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但为什么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接下来，这个新生命，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从前也是那样，但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圣灵，神的圣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所以在此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已经成圣了，这是你们的身份。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所以在这里的成圣这个字，你会觉得是关于你的身份，还是关于你的生命？特别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教义里面身份，对不对？身份，诶，可是这跟我们刚刚提到说称义是关乎身份，成圣则是关乎你如何活出这个身份的生命。但是圣经里面时常出现的字眼，除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就是在书信里面时常出现的那称呼，我写信给是哪里哪里的什么圣徒，你们是已经成圣，所以你们是圣徒。所以神学家有分辨成圣，你也可以再区分，在圣经里面有一种叫做决定性的成圣，就是你们已经洁净了，所以你们是圣洁的，这是关于你的身份。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是关乎新造的人，关乎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关乎你是圣徒这个事实。还有，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关乎你的作为如何活出这身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叫做渐进性的成圣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关乎你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活出的新生命，不断更新，不断效法他的这个过程。So, 最有名的阐述这个概念的神学家是20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 John Murray 约翰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他的那篇文章，连结在你们的讲义里面。So, 我们先厘清这一点，是的，圣经中有字眼告诉我们成圣有一个面向，或有一个层面，是一个决定性关于你的身份，你称为圣徒。那我们今天比较注重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渐进性的，是就是成圣的过程。比利时信仰告白第24条，真信心是透过听圣道和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里面所产生的。所以你怎么会有信心？上帝如何借着管道，恩典管道赐给你信心？通常上帝可以叫你信你就信，但他通常是借着恩典的管道运行。所以你如何领受信心，是借着听到，然后借着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使你产生这真的信心。上帝这样赐给你真信心，这信心使他重生，成为一个新人，叫他不只是成为一个新人，也叫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释放他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很有趣的，我们会说因信称义，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因信成圣？Yes, 一定的。如果你不是凭着信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圣。在这里，真信心它给你一个，使你成为一个新人，但是也叫你活出一个新，这新人是活出新的生命，脱离之前受罪捆绑的生命。这个比利时信条24条的重生，有些中文版本直接翻译成成圣，也可以，但是原来的用词就是成圣。 所以重生不见得在比较老一点的神学里面指的是成圣，有点混淆。我们比较技术性的喜欢把重生定于一个那个，就是我重生那一刻。但是有的时候重生这个字眼，尤其在老一点的神学中出现的时候，它指的也是成圣。OK， 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的身份是基督徒善行的基础。OK。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这边就问到 ,OK, 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得着新生命的人。既然我们从祸患中得到救赎，是借着基督，是因恩典，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德或功劳，那么为何我们仍然要行善呢？这个注意，这个就回答罗马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控诉。那为什么还要行善？答：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救赎我们，也按照他的自己的形象用圣灵更新我们，好使我们可以借着整个生命，我们的新生命，见证上帝所赐的福之感恩。这个就有像那个保罗的用词，你们要活出符合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生命。OK, 你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合这个生命。所以有感恩，最终使他可以因我们得到颂赞，使他可以得荣耀。再者，我们自己也因而有了信心的果子，结出信心的果子。你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圣灵的果子，而确认自己信心，而对自己得救有确据，就是知道那拯救我的是真实的信心，生发仁爱的信心，会结出果子的信心。而且由于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引领灵兽归向基督。所以你注意Esinus 或者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里讲为什么要行善的原因是有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感恩，我们理当感恩，我们好使我们的主得荣耀，我们行善也就结出了信心的果子，叫我们自己对得救有确据。这是什么？实践三段论。我怎么知道我得救？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真的？我有结出果子，因此只有真的信心会结出这样，所以我知道我确认我得救。所以有确认的功用，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因为我们的品性，彼得前书第三章那边提到的，或许你可以感化你的邻舍，甚至感化你那不幸的配偶等等，有这些功用。但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个笔记，就只有这样子吗？今天不会讲，下一课会提到，应该是不会长老带的。改革中会说，对，这都是我们，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行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以感恩为标记，所以我们的行善，我们的好行为，因为感恩，而不是为了要赚取救恩，不是为了要称义。基督徒的整个生命不应该以内疚为标记，但是却应该以感恩为记号。我们不是总是活在恐惧之中，总以为总不确定我们的罪是否得到赦免。OK, 这个就与我们为何要顺服有关系。我们的顺服不是因为我们惊恐害怕，恐怕我们不顺服就不得饶恕，反而是因为我们确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恩典，蒙他饶恕的人。因此蒙恩的多，爱的也就多，感恩也就多，顺服也就更理所当然。 OK, 所以这本书里面他强调我们为什么要成圣，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感恩的表现。但是你会注意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个刮胡，但只有这样子吗？那么成圣是否有其必要性？因为如果你说是感恩的话，通常那是一个选项，你已经得救了，你应该感恩，但就算你不感恩，你只是真的是还蛮糟糕的。但是改革中先贤通常有比这更强烈的论述，不只是感恩，还有其必要性。 我们先放在你的脑筋里面。大药理问答第九十七问，对已经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其实在这里，换句话说，对我们都已经不是靠律法得救的人，为什么还要守律法？道德律、十诫，这对我们来说还有规范性吗？回答就是，对我们这个道德律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行为之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守律法而得以称义，而得以得到上帝的福分。所以我们不是因着律法称义，也不是因着律法定罪，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凭着恩典。但是这个道德律，上帝的律法还是有用处。这边讲到，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道德律，是他完全顺服道德律，是他为了我们承受不服从道德律、不顺服的咒诅，因此他们就是指我们，就是圣徒，对基督该有何等的亏欠，因此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在这里原因感恩，并且使他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由此表达感恩之心。所以这里这一条里面主要为什么我们要成圣的原因仍然是感恩，这种感恩的表达。 OK， 那保罗的用词则是，我们圣徒是不再欠罪的债，乃是欠义的债，我们是义的奴仆，所以理当活出义来。罗马书六章的用词，六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那里的用词，所以他会说，所以你们既然是已经做义的奴仆了，就要顺服，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道理的规范，或直接翻译就是他教导的 doctrine 教义。然后他在第十九节说，这样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他这边直接讲，你们要顺服，这个就是成圣。你们的教材是不是就到这边？今天是不是 OK？ 好，我们就今天其实我觉得很好，奠定一些很基本的，大家对于称义有没有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或者对不起，陈胜，我讲完多少？称圣诚意OK， 对诚圣这个概念 sanctification， 我们是圣徒，所以我们诚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李林姐有问题吗？ 因为我们也可以说，重生有绝对性的重生跟渐进性的重生。 我觉得不要这么讲好了。因为你这样讲，其实你就是说那个就是诚，你其实把重生那个用词套在诚意这个概念上面。我们刚刚只是提到说，有一些老一点的神学里面，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重生这眼。出现，但是你仔细看，它指的其实是我们所理解的成圣。Okay. 所以你说 ，OK， 既然是成圣有决定性和渐进性，那么重生是不是也有？其实你是在混淆了，你还不如把它变得简单一点，就是认知。有的时候你在读老一点的神学，那个重生它的意思是成圣，但是你不用再说，既然有这样，那我们就把重生在那。其实你只是。你还要再解释说，哦，我讲的这个重生是成圣的意思。重生我们通常会理解就是那个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OK， 正解了吗？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有这个概念，其实就给教会也给圣徒基础，彼此督责。 你讲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跌倒，当我们看到有人软弱，当我们有看到有人就是在犯罪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你们需要彼此督责，彼此提醒，甚至教会需要执行惩戒。但是那个基础是不是因为你要这么做，因为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才得救？还是改革宗教会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另外完全是反过来，因为你领圣餐，因为你在众人面前做出可信的信仰告白，因为你成为教会的会员，你是我们的肢体，因为你有得救的身份，因为你领受了福音，所以你应该要活出符合这福音的样式。反过来，你听懂？所以那基础是不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不得救，而是因为你得救了所以你不应该犯罪。奉劝听 OK 吗？这样对。所以劝诫彼此督责的那个基础是基于恩典，不是律法，福音性的。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颜真 ，OK， 千老呢？博瑞有吗？吴大哥 ，OK， 我们还没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改革中会强调有一个更基础、更必要性的原因，为什么需要成圣？但是就先撇开那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这下礼拜会提到。但是就没有那个原因，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基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基础来鼓励人成圣，督责人要致使罪活出新人的样式，这个应该要比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不得救那样的劝诫，或者基于那种概念的劝诫，那你说出来方法会非常不一样。你一旦理解它，我觉得对那个督责才有真正的效用。因为就算就是出于感恩，感恩就是基于他真的认识，他必须要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明白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什么，然后再说我怎么能够如此行。OK， 但是另外一种则是他会永远活在恐惧之中。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叫一个人，你如果要这么做，你不能这样做那样做，你才得救，到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永远不知道他做的够不够，没有人可以确定他做的够，他永远会活在恐惧之中，因为按照他的行为不管再怎么样他永远不确定，他也没有办法确定他有得救的身份，他那个属灵的生命到最后，我想到最后会越来越萎缩，会后退，到最后甚至会丧志。但是你不断告诉他，你也相信，我们也相信，你也告诉你自己，我是已经领受基督的人，我是领受他这么大福分的人，我真的透过听到读圣经，我默想等等，我真的认识这位为我舍命的主，那我怎么能够不效法他？他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成圣的概念，基于这个概念，有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督责，跟另外一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既然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成圣，也帮助彼此和帮助自己成圣。仁光 OK 吗？雅文 OK 吗？郑杰 OK。 好，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来好了。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利用 今天早上宝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来使我们越加明白成圣跟称义的差别，也让我们明白成圣是基于神的工作，也是因为你的不作为。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每天每次主日的时候，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你的认知，也让我们学习有关于你的事情。谢谢你，那就求你这些事情放在我们心上，反复思想，让我们越加有基督徒的样式。也求主保守今天早上待会的主日敬拜，整个过程都交于你，交托于你。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